而又浪漫。摩洛哥、希腊、澳大利亚、阿联酋、玻利维亚，它几乎像遍了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但它从来不是谁的复制品。这样的突尼斯已经足够吸引你。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都是可以的。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跟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跟我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啦，听游天下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广播，今天呢听游天下将继续去到突尼斯。其实啊，昨天我们突尼斯的节目一播出之后，就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孟阳你觉得突尼斯值得去吗？我说当然值得，理由呢？因为那里有7座世界的自然文化遗产，也有可以媲美罗马斗兽场的埃尔杰姆，当然更有伊斯兰第4大圣城凯鲁万，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马赛克博物馆。当然啦，有人会反驳我说，我对死去的历史不感兴趣，说点新鲜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后来我一想，当然也有，那就是可以去到突尼斯洗个热水澡，比土耳其浴还要爽，也可以到最地道的突尼斯馆子吃顿大餐，这里特别的烹饪方式可以把地中海的海鲜鼓弄出和法餐、意餐完全不同的美味，而且呢更对你的胃口，还可以找一个酒吧或者是水烟吧，跟当地人一起看一场足球比赛。在中国看足球气人，但是在突尼斯看足球是解气的。听到这儿啊，你一定要跟你去过突尼斯的朋友说一句，哎，之前的资料别扔，给我留着。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到有300清真寺之称美誉的卡鲁万。走进卡鲁万的古城区，可以看到古街老巷弯弯曲曲，纵横交错，好像迷宫。两旁呢有房舍，墙面白的好像粉一样，门窗又是湛蓝的，非常的赏心悦目。沿途呢也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清真寺尖塔，清真寺会半落在街巷两旁，寺内呢总是挤满了虔诚的信徒，匍匐的向真主顶礼膜拜。沿街的商铺也是鳞次栉比，眼前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耳边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一派醉人的阿拉伯市场风景。总觉得北非的城市大多发源于一股清泉，毕竟挨着撒哈拉，没有水也就没有生命。对于一般的城市而言，只要水丰土沃就足以展开一段历史。可是对伊斯兰世界第4圣城的凯鲁万来说，就不能不点缀进一个神奇的起源。据说在公元670年的某一天，有一位阿拉伯将军的战马踩到了一只金光璀璨的圣杯，他认了这个杯子，曾经亲眼看到他在麦加神权消失，于是将军把圣杯高高的举起，一股清泉就这样从沙土当中潺潺流出。神泉直到今天依然建在位于卡鲁万老城的一栋茶楼之内，茶楼的2层空间一分为二，左手是茶室，当地人呢在此饮茶聊天，右边呢是一口漆黑不见底的水井，水井一侧架了水车，水源连着一匹站起来几乎和房顶等高的骆驼，骆驼每转一圈就会有清凉的泉水被抽到地面。直到今天，穆斯林的虔诚信徒也依然相信这口神泉是与麦加相连的。其实从科学上比较容易解释，只要是活水就一定有与其他水源相连的途径，只是不像他们想的那样直截了断。既然是圣城，那么凯鲁万大清真寺的地位自然举世无双。清真寺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连最新翻修的大门也有200多岁了。作为北非最古老的清真寺，这里的门槛不知道被多少的信徒踏破，他们坚定地相信在这儿朝圣7次等于去过1次麦加。清真寺内的礼拜堂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但是旅行者们也可以透过雕花的木门看清里面的建筑结构。偌大的教堂被400多根柱子支撑，地上铺展的毯子足有1000余条。除了礼拜堂，清真寺内还有一块与足球场等大的露天空间， 场地内铺设的大理石地面从边缘向中心倾斜着威胁的角度，是为了让雨水顺势的流入位于中央的水窖。水窖口也是讲究的很，九曲连环的构造，这种设计可以让水流忽左忽右而下，把水中夹杂的泥土尘埃充分的过滤。按照传统，穆斯林教徒在礼拜前要先用清水洗净手和脚，即使在枯水季节也仍旧要按照顺序把清洗的动作用空气完成一遍。水窖旁是一个类似日晷的古代计时设备，教徒要在每天的早晨、中午、下午、黄昏和傍晚五次做礼拜。每当太阳的阴影线和礼拜时间重合，清真寺的钟楼就会向整个世界发出召唤。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离开圣城凯鲁万，我们来到另一座城市迦太基城，作为北非的古文明，记载着沧桑故事的城市。迦太基城遗址坐落在北非突尼斯的北部，距离首都突尼斯大概18公里。迦太基帝国曾经势力强大，疆土辽阔，繁荣并富庶，威甲一方，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政治、商业、农业中心之一。公元前3世纪，罗马和迦太基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公元前146年，以迦太基战败而告终，迦太基城也被夷为废墟。巍峨的皇宫、繁荣的市井、固若金汤的城池，都随着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灭。古代的迦太基城是第一个城市国家，相传这样一个奴隶制强盛帝国的创始人，竟是一名叫做艾丽莎的漂亮公主。为了逃避同胞哥哥的追杀，他带着他的随从乘船西渡，来到现在被称作迦太基的地方。看到这里地势的险要，易守难攻，可以控制地中海的交通要道，于是决定在此建城。然而他们的举动触犯了土著人的习俗，根据当地伯伯尔人的习俗，是禁止外来人占有超过一张牛皮大小的地方的。聪颖的艾丽莎成功地运用这条法律，把牛皮剪成一根根又细又薄的皮条，用皮条包围，使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地盘。今天的迦太基城只剩下了残垣断壁，昔日的繁华风韵已经被罗马人付诸一炬。如今的迦太基遗址多数是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占领时重建的。今天的迦太基城见证的不是迦太基的正午，而是迦太基人的黄昏。路易斯大教堂雄踞在丘顶的北部，是1890年为纪念远征北非死于此地的法国国王圣路易9世而建造的。大教堂的东侧是迦太基文明博物馆，博物馆内收藏有迦太基考古区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和资料。安东尼浴室是罗马皇帝安东尼统治时期修建的，占地面积约3公顷半。从底层结构可以看出，两边对称排列着更衣室、游泳池、按摩室、蒸浴室、温水池、冷水池。公浴室用的水是通过渡槽从60公里外的扎古角引来的，渡槽全部由石头铸成。现在仅存的这一段3万立方米的蓄水池至今仍然在使用。古罗马的露天剧场也是闻名于世的古迹，它由舞台和观众席组成，观众席呈半圆形，是用石头砌成的，音响效果非常的棒。剧场四周林木扶疏，芳草萋萋。突尼斯政府每年在这里会举办迦太基的国际联欢节。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迦太基遗址列入第一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名单当中。突尼斯政府也在这个遗址建立了国家考古公园。除了迦太基文明，突尼斯在历史的沉淀下还融合了古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多元的文化精髓。 在这些民间艺术品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多种文化融合的痕迹。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这个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这个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睡去的余温，那坠落的星辰遗忘掉我们。当我独自在伤心的过程，幸福你却早已捷足先登，遗忘是场孤独的战争，将曾经一点点扔，怪你给我的思念给的那么狠，怪你给我的回忆给的这么深，才不知道如何才学会转身。以为遇见你从此变得更完整，却为你住进这座更寂寞的城，可能提前说一声不能永恒，谁还要相逢，他说不回来的人就不要再等，不能牵手的人就与朋友相称，哭着醒来才懂，哦，原来都是梦。当我独自在伤心的过程，幸福你却早已捷足先登，遗忘 时常孤独地站着，将曾经一点点扔。怪你给我的思念给的那么狠，怪你给我的回忆给的这么深，才不知道如何才学会转身。从此变得更完整，却为你住进这座更寂寞的城。若能提前说一声不能永恒，谁还要相逢？他说不会累的人就不要再等，不能牵手的人就以朋友相称，哭着醒来才懂后院都是梦。以为遇见你从此变得更完整，却为你住进这座更寂寞的城。若能提前说一声不能永恒，谁还要相逢？如何让爱过的人再回到陌生？如何将给过的吻当作没发生？关掉这盏灯后，原来都是梦，都是 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

硬羊毛或者是尺寸较小的则需要1400迪纳尔，而且你还需要选择加邮费运往中国的服务。突尼斯人非常的淳朴善良，这一点你完全信得过。当然这里的银器也非常的特别，有精致的餐具、浪漫的烛台，也可以选择在突尼斯风情画的盘子下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在哈马马特的麦迪纳，讨价还价也是非常常见的生意方式。除了少数明码标价概不讲价的商店之外呢，你都可以跟老板就价格好好的商量一番。只是突尼斯式的热情恐怕会让你招架不住，除非你是真的有需求，真的想要买，否则不要轻易的去跟卖家开口。麦迪纳呢是哈马马特中部的古城，北部是比较成熟的旅游度假区，而南部是新开发的度假区。港口会停泊许多的游艇，整齐的桅杆和渐变的天际会划出一道一道美妙的线条。在众多的游艇当中会停泊着几道海盗船，上面逼真的装饰非常的吸引人，这也是港口特色的表演体验项目。船呢可以径直的开到地中海，而大家也可以在船上自由的玩耍、烧烤、party。4个小时的海上旅行绝对不会寂寞。每年的7到8月是突尼斯的旅游旺季，那个时候的哈马马特到处都充斥着香槟、音乐、咖啡、舞蹈，盛放着经久不衰的热情。而此时行走在餐厅、酒吧一条街，更多的是宁静和祥和、闲散和自在。柔和的橘色灯光和蓝白相间的简单色彩，让夜色中的哈马马特更加的美丽。吃饱喝足，最后不要错过的是哈马马特的日出和日落。清晨赶在日出之前来到海边，在带着潮湿空气的呼吸当中等待日出，天空会从淡紫色、微红色、蓝灰色组成的调色板中一轮一轮的调换。一轮红日会拖着一缕橙色的海水一点点地跃出海面，此时一叶扁舟正在迎着红日驶去，成为地中海日出日落美景当中最唯美最自然的元素。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刚刚呢，我们来到了哈马马特。其实除了哈马马特，还有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叫做苏塞。看到苏塞港口巨大的仿古船，你的思绪仿佛飘回了500多年前。那个时候，马格里布著名的巴巴多萨海盗还不会是这样的木船。从地中海的港口起航，开始与西班牙争夺突尼斯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是以奥斯曼土耳其的介入而告终的。于是土耳其纳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直到1881年法国人的到来。今天呢，我们也会来到同样美丽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苏塞。它呢被誉为塞埃里明珠，始建于公元前11世纪。这里的港口比蓝白小镇和哈马马特都要繁忙很多。苏塞作为地中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当时腓尼基人在这里建立了繁荣的商行，它的商业活动在迦太基与罗马统治时期一直没有间断。阿拉伯人在进入北非的时候，苏塞已经是一个重要城市，沿海防务的要塞，成为穆斯林远征马耳他、萨丁岛以及西西里岛和欧洲南部的基地。车子穿行在苏塞城内有着浓郁阿拉伯风情的街道当中，两旁会时不时地看到一些气势宏伟、年代久远的城墙建筑。站在陶土色高大的城墙下面，远远看去，人是多么的渺小，不禁想象着在古代的非洲，腓尼基人在创建突尼斯帝国时的繁荣。沿着城堡来漫步，建于公元9世纪的城堡要塞，历史上曾作为灯塔和瞭望烽火台，是沿海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Une chance, un dernier jour de vacances, un soir d'été en décembre. Il fait si froid dans ma chambre. J'avais vu le bonheur me faire des grands signes.J'avais vu le bonheur, je m'apprêtais à sourire, j'avais cru ce menteur, je m'attends au pire. Shen在非洲，却不像非洲。神似欧洲，却不是欧洲。大海、沙滩、港湾、古迹、山河、小镇，它包罗着各异的风景，神秘而又浪漫。摩洛哥、希腊、澳大利亚、阿联酋、玻利维亚，它几乎像遍了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但它从来不是谁的复制品。 这样的突尼斯已经足够吸引你。 康纳维港其实是今天苏塞的骄傲所在，是一个私家的游艇停泊地，港内所有的游艇来自欧洲的各国，而康纳维港也号称南地中海最美丽的花园港口。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是以蓝白小镇作为蓝本，于是港口周围的房屋也都是安达卢西亚式的白房子，大多呢都作为商铺、咖啡屋、餐厅和酒吧。港湾并不大，沿着岸边散步，吹着海风，欣赏船桅如林的港湾风情和波光粼粼的桅杆倒影，想象着水手的浪漫故事，看着港口来来往往穿着沙滩裤和吊带衫的游客，他们手牵着手悠闲地散步，黄昏的天空，紫色的浓云下，白色的桅杆丛林会让你有充满幸福的感觉。随着夜幕的降临，天空会从黑色变成墨蓝，七彩的霓虹灯会将康纳维港装点得璀璨绚丽，露天的咖啡屋会飘出怀旧的英文歌曲，似乎没有人在意映在海面上的月光，就这样安坐在苏塞的海边，感受着它的美丽。而美丽的月光下，突尼斯又是如此的安静。 真色的拱手让他 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塞哟那啦，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 牵你的手。